最美丽的梦。你的双手有多普通，当时我无法形容。放下才明白，爱情有多重。你一路陪着我，每到我也学感动。是为什么想起你走那么红？你能够同时对我，难道我能假装不懂？全世界看不起你，难道我就来对不起你？这时候看你这样子，感觉还有什么关系？全世界看不起你，我就能骗我自己，爱情不止一场欢喜，你不只是一个回忆，拥抱你我就会舍不得哭泣。 是这样

春的花开花谢，让我疲惫却不后悔。四季的雨飞雪飞，让我心醉却不堪憔悴。轻轻的风，轻轻的梦，轻轻的晨晨昏昏。淡淡的云，淡淡的泪，淡淡的年年岁岁。带着点流浪的喜悦，我就这样一去不回。没有谁暗示年少的我那想家的苦涩滋味。每一片金黄的落下，我都想去静静依偎。每一颗透明的露珠，洗去我沉淀的伤悲。 分手的关头，才懂得离开。

的哭，有人傻傻的微笑。想很多，却很少，多愁善感的好笑。全世界大又吵，两个人刚好。爱情黑皮书，恋人读得到，终身不变一，结局不知道。温柔捆绑瞬间燃烧，谁也逃不掉。爱到发狂，手无镰刀，就是不能少。心迷乱，心浮躁，情歌阻挡耳边绕。有人哭，有人傻傻的微笑。想不过就不少，多愁善感的好笑。全世界大又吵，两个人刚好。想要对他好，怕他不明了。男人的心思有时放很少，自由也要宠，爱也要女人就像猫。怕给太多，怕给太少，爱情难预料。心迷乱，心浮躁，情歌阻在耳边绕。有人哭，有人傻傻的微笑。想很多，却很少，多愁善感的好笑。现实简单又长，两个人刚好。不怕再次太难，终究会遇到。情歌总在耳边绕，有人哭，有人傻傻的微笑。想很多，却很少，多愁善感的好笑。现实简单又吵，两个人刚好。心迷乱，心浮躁，情歌总在耳边绕，有人哭，有人傻傻的微笑。想很多，却很少，多愁善感的好笑。现实简单又吵，两个人刚好。哦，这世界两个人刚好。哦，这世界两个人刚好。哦